安宗想要出手，白毅拉住他说， 别去，现在去了会被害死。 安宗焦急地盯着孟姬，他一把抓住敖英的爪子，然后死死地拽住他。他艰难地发出声音， 快开枪。 他们三个人手里有枪，但是这个角度开过去，首先崩了的就是孟姬。虽然安宗对他的死活看得不是很重，但是他也不希望他现在就死。六子拿着匕首都死死地盯着看，没有贸然行事。敖英此时居然不害怕火焰了，他疯狂地怒吼着。安宗看到敖英的脸皮一下子脱落了，他真正的脸居然一半是牛角，一半是曹阳。他像是发了疯一样对孟姬狂吼。安宗发现在他的脚下不知什么时候居然也出现了许多文字，他的表情狰狞地朝着孟姬呲牙咧嘴。孟姬抓住机会猛地从他的爪子里挣脱了出来，连滚带爬地向他们跑过来。但是敖英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他像是死狗一样地往玉璧方向拖。眼看着敖英就要碰到玉璧，他一个翻身直接窜到了那个怪物的面前，发出了像是夜宵一样的叫声。这时安宗终于看到他张开了嘴巴，在他的嘴里居然还有一个小人头，不过这个人头非常袖珍，长得也极其之丑。那个小人一看到这里就开始疯狂的尖叫，叫声和孟姬的声音混合在一起，听着所有人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安宗顿时觉得耳朵都快要失聪了。他记得白毅说过，如果这个女的张开嘴巴，一定要避免和她正面相对。幸好她并非与她面对面。敖英力气极大，没几下就把孟姬拖到自己的面前。安宗突然看到孟姬口中不知怎么回事，喷出了一股淡绿色的火焰。虽然非常微弱，但是一碰到敖英，马上就熊熊燃烧了起来。敖英疯狂地甩开孟姬，他就像块破布一样被狠狠甩到玉璧上，然后重重地摔到了地上。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这老太怎么回事，敖英就疯狂地开始到处乱窜。白毅显得非常忌惮那团淡绿色的火焰，一把抱住他往后退了好几步。安宗听得出他心跳得厉害， 快找地方避避，不能碰到这火。 六子像是兔子一样一蹦二跳的直接退到边上，然后手里紧紧握着火把挡住胸口。敖英痛苦地吼叫着，根本还来不及靠近他们，这头上古怪兽就烧成了灰烬。安宗记得白毅过去也操纵过所谓的夜火，救了被发鬼缠上的那个女的，但是和这鬼魅般的绿色火焰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那么夸张的一只敖英，那么强悍的一只上古山海经的神兽就被灭得只剩下灰白色的灰烬。他冷汗如雨直下，心想着， 这就是白衣让我千万不能面对张嘴的孟姬的原因了，他简直就是一个喷火怪物。但是他既然有这么一手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对付敖英呢？ 但他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了。只一瞬间，他发现来自孟姬身上的那股焦味更加浓烈了，从他嘴里开始吐出许许多多的灰烬。他痛苦地在地上扭动，在他嘴里的那个小人头此时睁着眼睛，从自身开始燃烧了起来。他非常艰难地紧闭着嘴巴，浑身颤抖地缩成了一团。安宗听到这个女人痛苦地呜咽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不能通过喊叫发出，只能化为最微弱的呜咽和哀鸣。三个人退到一边，看着像只受伤的动物一样蜷缩在玉璧角落的孟姬，他痛苦地指着身边那只包裹发出声音道， 打开啊，把鬼气放上去。 白毅连忙拿过属于赵老板的背包，里面果然放着剩余的几件铜器。白毅也不顾这些铜器本身的阴邪之力了，在他包里居然还看到那个在安宗老同学博物馆里被移走的铜雷，和本来应该沉入湖底的那千木湖的铜匣子。他背包里只能塞下这些铜器， 除了这些铜器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根本就没有吃的。前面的话完全是在晃点他们。他这里分别有铜匣子、铜戈、铜雷、一只青铜小鱼，还有一个铜角和一把铜矛。这批鬼器完全与凹槽吻合，一放进去便又出现了许多人脸。同时安总也感觉到身边那些垂着手的恶鬼越来越多，所以这些鬼器肯定都是真货，否则是不会出现这些恶灵的。但是还有一个，那最后一个在哪里呢？白毅迅速拿起包里的玄黄币，捏在自己手上来抵御这些东西本来的阴寒之气。不过即使如此，他依旧冻得嘴唇都发紫了。孟姬痛苦地爬起来，没有人敢靠近他。此时他扶着玉璧对着安宗说， 你过来。 安宗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警惕地往后退了几步。他本来想要用手拉住他，但他现在连站稳都困难，当然更没有力气来抓安宗了。他无奈地指着最上面那个凹槽说， 你把手放进去，然后里面有一个环，你拉一下，最后的鬼气还在这里。 安宗不知道该不该那么做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白毅点了点头，安宗捂着自己的伤口走到玉璧前，发现最上面那个洞石是最深的也是最大的，不知道里面放着是什么东西。他哆嗦着闭上眼睛把手探了进去，沿着石壁，他感觉这块玉璧冷得要命，手像是伸进了冰窟窿一样。直到手臂伸到头了，才感觉碰到一个像是铁环一样的东西。他握住铁环，发现铁环上有某种尖锐的东西，一用力就感觉自己被划出了一道口子，这让他以为又是什么机关。但是拉下铁环后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他舔了一下嘴唇，手又再往外抽了几公分，突然听到一声咯噔，吓得连忙缩回了手。手上的虎口处的确被拉出了一条不深的口子。所有人都盯着那个凹槽，但是过了至少有三分钟，这里既没有什么山摇地动，也没有什么玉璧轰然倒塌，只是听到咯噔一声，随后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安宗疑惑地看着孟姬，他趴在地上死死地盯着玉璧。安宗退了下去，但是玉璧依然没有什么反应。此时孟姬的肩头不住地颤抖，他死死地盯着这块九曲黄河玉璧，最后发出了非常凄厉的笑声，满脸激动地说， 怎么会是这样？ 六子低声问安宗， 怎么回事？ 我拉动了里面的铁环，害得我手都被划破了，但是现在什么也没发生。老白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 白毅依然不肯松懈地盯着玉璧，他开口说， 河伯神殿的这块九曲黄河壁里还隐藏着最后一只鬼器，本来如果所有的鬼器集合，估计是可以通过机关启动最后一个鬼器的，但是现在鬼器没有出现，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河伯殿我们没有办法进入。 安宗一听没办法进去，心中一急，想要再去拉一下那个铁环，但是被白毅拦住了。他看着孟姬对安宗说， 他口中的那个东西你也看到了，不要靠近他，他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孟姬了，也不是什么界兽婆，他是一个拔。 不是吧，这个老太那么自虐， 他把拔鬼化入了自己身体里，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灰烬，这种灰烬完全是由三味火烧出来的。果然孟姬开口，他体内的拔接触到了外界，特别是在这里阴气极重的地方，几乎到了完全自爆的状态，所以我不让你们直面张嘴的他。现在孟姬体内早就已经成了灰烬，他如今只是一个空壳子，能撑到现在完全是他那么多年借兽买命的原因。现在的他是在赌最后一局，和他亲生的父亲赌。现在看来周文王依然奇胜一招，